欢迎回来，这首是来自张信哲的《从开始到现在》。那这首歌呢，是电视剧《冬季恋歌》的主题曲中文版。记得之前也看过一段话，说到人生要遇见四个人，第一个呢是你爱但不爱你的人，第二个是爱你但是你不爱的人，第三个是你爱又爱你但最后却不能在一起的人，第四个是你未必爱但是最后在一起的人。那这首歌大概讲的就是这种遗憾吧。下面这首是来自梁静茹的《情歌没有告诉你》。 有些事你不必问，有些人你不必等，许多细节已淹没，还记得那副歌，情话比现实反驳，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，也喂养寂寞。听着那熟悉前奏，回忆你流成河，淹没你我，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，别后那片谁会陪你诉伤痕，许多细节都复活，当唱起那首歌，有些话并不能说，却能够不断安刻，它让你感动，也让你心痛。 梁静茹和孙燕姿都是我心目中的情歌女王。那梁静茹呢，可以说是有一副金嗓子，她总能把普通的旋律唱出独特的味道，感动你，感动我，感动大家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凡凡的《我想大声告诉你》。 我还为你不能睡，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，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，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，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薛之谦的《像风一样》。那如果说所有的感情都能够像风一样，那么这样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轻松呢？老薛的新歌要学会很容易，但是要唱好确实需要一定的经历才可以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《约定》。王菲的歌声啊，表达出来的就是我知道爱情是什么样，我知道恋爱从开始是什么样，结束是什么样，我知道生活是什么样，可是我还是爱你。一起来感受一下。翻唱的人有很多哈，我听过的还有陈奕迅唱的这首歌，感觉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不同的人唱这首歌呢，都有自己的感觉，别人的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男生和女生唱情感也很不一样。王菲和陈奕迅唱的我都很喜欢，顺便也送上一首陈奕迅的《好久不见》。 想着没我的日子，

颜值新高度，北汽绅宝全新 D50 火爆预售，起订48万起，限定车100抵，请订车礼50元，每天定金增值礼，智能语音互联先享礼，详询400-810-8100。 是强劲动感，更是万千灵感。BMW 三系 GT 配备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迸发强劲动力，更有 M 运动型带来动感驾趣。BMW 三系 GT 灵感四放，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5780-9580。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-1133-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。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你。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张芸京的偏爱，那这首歌呢是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插曲。有多少人还记得当时的剧情呢？《仙剑》中的演员现在随便拿一个出来都可以说是影视圈的头一号人物了，杨幂啊、唐嫣啊、刘诗诗、胡歌、霍建华等等，真的是一部非常捧人的作品。最后送上一首来自李荣浩的《祝你幸福》，也祝大家能够获取自己的人生幸福。我是周琳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。 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，秋天像童话。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，你还爱我吗？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，离冬的早上，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，现在开始唱。昨夜你发出你幸福，忽然忽然感动的哭，哼出来的音符，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。昨夜你发出你幸福，钢琴演奏所有回忆一幕一幕，是几曲目，是一封情书。 I swam. 煮一杯咖啡，配一份早餐，拉开窗帘，迎接